携后辈的青年人，为年轻人甘当绿叶留下的一些相声作品的录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再来欣赏一段青年相声演员刘鹤春和谢天顺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绕口令。 今天是相声专场，来了不少的演员，这场呢是我 现在这里表演了。 哎呀，这位底气还够足的。 你这是在这里演出了吗？ 啊，对，现在是该我演出了。 哦，你这是干什么的？ 都不知我们干什么的，说相声的。 相声是个什么东西啊？ 相声不是东西。 你不是东西啊？ 哎，不是，相声不是你说那个。 那你这个相声是什么玩意儿呢？哎， 也不是玩意儿。 要不是玩意儿， 哎，不是你问这话怎么那么刺耳啊？我听着都， 不是，啊，我你这个相声是，对了，这个相声它多少钱一斤啊？ 好，这位买东西来了。相声啊，不论斤，论段儿， 论段儿。 哎， 你就我来个中段儿， 来， 我不要头，不要尾。 哎，行了，掉汤去怎么着？ 嗯， 哪儿的事儿？你这都是 怎么了？ 相声是听的。 你这个玩意儿说听的 啊，相声是听的， 这个怎么听呢？ 这怎么听？就拿耳朵听啊。 哦，这个拿耳朵就能听吗？ 啊，是是是， 我能听你一段吗？ 啊，可以呀， 我谢谢你了。 你太客气了， 我听你一段呗。哎， 你看今天是这个相声专场来了，干嘛呢你这儿啊？ 你不说拿着耳朵听吗？ 那这就叫拿耳朵听啊。你呀，就站那儿看着我就行。 哦，看着你就行了。 哎，看着我就行。这 你再说一段。 哎，今天是，你这是诈尸是吧？啊，你吓着我是怎么着啊？ 你也不说让我看着你 干嘛？你这是横眉瞪眼的，你活动着点儿啊！ 活动着点儿， 哎，活动着点儿。 都说呀， 哎，德云社的相声专场来了不少的演员。什么太极拳呢你这是啊？ 你不让他活动着点儿吗？ 那么大动作干嘛？有点小动作就行了。 你说小动作不干， 蹲社的相声有一医院挂号去啊，去啊，出去看病去自个儿。什么呀你这是啊？ 你不说让我小活动着点儿吗？ 不不不，不是，你这什么都不懂，怎么跟你解释呢？ 不听了，不听了，这个也不行吧，那个也不行吧。 不是， 听相声有嘛好处呢？ 听相声好处可大了， 好处大了。 哎， 面三灾缺八难，蚊子不叮，臭虫不咬，有蟑螂往他们家里跑啊。哎， 拿我们当敌敌畏了，可这是， 嗯， 不是这好处？ 那有嘛好处呢？ 有的是好处。 木米来米， 啊， 木面来面， 哎， 我还没媳妇儿，你就娶上了？ 哎，没有啊， 嗯， 有这好处全听相声去了，嗯，没有这么大好处。 那就嘛好处，没有好处，你这，哎， 不不， 哎， 我呀，哎，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短人200块钱， 我给谁钱了？我站这里没有10分钟，我给人家200块钱啊？ 不是，你看这人 哪里说理去？这是 是让人着急不？你呀，啊，不短人钱，假装说短。 我吃饱了撑的，没事，我弄个账珠子追着玩吗？ 他没有人找你要， 要我得急呀，啊。 没这么回事儿。 你说他做嘛呢？ 你不是不明白吗？ 明白钱没了。哎， 他比我还明白呢，我告诉你。 哪里这事情这是？ 你呀，先别圆意行吗？ 你这是法院啊？ 谁是法院？ 法院还让说话咧？ 你先听我的呀。 你是原告。 谁是原告？我不给你解释这事儿吗？你先别说话啊！你呀，不短人钱，假装说短人200块钱，人家找你要账来了，还不起人家，你就上我这儿来了， 你就去还了。 哎，没有。说相声不管还账啊？ 那怎么呢？ 你买张票坐在底下听段相声，哈哈一乐，就把短钱这茬儿忘了。 也早说我就明白了。 明白了。 我没端人家钱， 不端， 假装端人家钱。 啊，对对对， 哎嘿，我借了人家钱了，我又还不起了。 是啊， 那张主子跟我要啊，我心里都别扭啊，我溜溜达达，溜溜达达到了这里来了， 到我们这儿了。 你说相声啊，我听一段相声，我哈哈哈一乐，把端钱这茬就忘了。 这才明白， 我是忘了。张主子门口等着呢。哎， 你先还账去吧啊！你别跟我这捣乱行不行？真不懂假不懂，你这啊？ 跟你开一个小玩笑啊！ 你看你这孩子，你真是哪有这么逗的？ 早知道你这是说相声的。 哎，这相声专场吗？ 哎，你是叫谢天顺吗？ 哦，认识我。 听过你的相声。 哦，听过。好好好， 咱两个人商量个事情行吧？ 啊，什么事儿啊？ 你这是表演相声 啊？对。 我也想说一段相声。 哦，这可不行。 嗯， 您这口条说不了相声，我跟您说。 我这口音怎么了？ 我这 是标准的普通话。 您这我知道您是真正北京人。 对对对，真聪明啊。 不，您这北京话我们听不懂，跟您说。所以您说不了相声。 哦。 哎，因为什么呢？没练过基本功，什么背个趟子呀、绕口令啊，您都没练过。所以您就。 你说嘛？嘛东西？ 就我们基本功啊，背个绕口令啊， 绕口令啊。 啊， 我还以为你说嘛嘞？绕口令你难得住我吗？ 会。 俺们村里那个喇叭经常的放啊。 什么呀？ 就那个绕口令啊。 啊。 就那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一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个摸了鱼的一盏灯。 行行行， 味儿了完了香味儿翁。 行，哎呀，这孩子听的还不少，你看，你说呀，你说那是唱的，我们相声是说的。 那你这个说的比唱的就简单。 哟，简单可不简单，说的更难。 不可能。 啊， 不，你说一个我就会。 哎，你看这孩子， 你只要说一个我就能说。 哦，你没练过，只要我说一个你就能说上来。 我就那么聪明。 哎，那行，是这样啊。 你说一个吧。 我说一个你听着。 难得住。 注意啊， 他一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对对， 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 妈找口令我不会呀、啊。他一说就明白了。你看看，你瞧，你闹。明白，啊，明白，嘿，谢谢。你 说， 你说呀。 我说完了。 你说嘛了？ 我这说你也跟着说，你可不听不见吗？我说的时候你就别原因了。 哦。 啊，注意听着啊。 哦，你再说一遍。 啊，听着啊。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就这个， 来了个老头拄拐棍，你说他干嘛呢？ 这是绕口令啊！ 这有嘛绕嘴的了？ 啊，你试试， 听着 啊， 那是就这个 啊， 你听着。 好、 啊，我说出来了，你看， 就一个字儿，还别人帮忙。 你看看， 这叫你说上来了是吗？啊 啊！ 从头说这段。 他为嘛鼓掌呢？ 这没有你的事儿，说， 听着， 嗯， 说打哪边来的？ 南边， 南边。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拐棍，扶了个蹦白老头。 这边， 叫上来了。 哎呦，别起来，别起范儿。什么呀？你这北雁南飞了又来了是怎么着？你哪的事？不，两码事儿，这是啊。 什么意思？ 拐棍拄老头啊？谁见过这事儿？啊， 拐棍拄老头 啊，老头拄拐棍啊， 对了，我就掉了个了 啊， 掉个了哦，你听着， 哎， 老头， 哎，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啊，这行， 清楚吧？ 这清楚。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镇住吧？ 啊，这行。 说打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这白胡子老白胡子老白胡白胡子老头，他有七十多了吧？ 你管他多大岁数干什么呢？ 咱先说清楚了， 嗯， 七十多是白胡子， 嗯， 五十多还是黑胡子。 哎呀， 别管多大岁数，就是白胡子老头。 白胡子老头， 哎， 听着， 哎，说， 说大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奶油冰棍儿。 没有啊？什么呀？老头拄冰棍儿？ 小不丁的。 什么也不行。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蹦。 哦，你这个东西还有个蹦呢？ 那当然了，要不绕嘴呢。 听着， 哎，来来来， 说大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手里拄着个蹦白的棍儿的一个蹦，蹦棍儿的一个棍儿，老头蹦三蹦。 哎，这老头干嘛呀？吃饱撑的，蹦三蹦没事。 他跳过街舞。 哎，这这跳那干嘛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还有个白影。 哎， 说到那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棍儿，一个蹦棍儿，一个白棍的蹦给棍儿。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哎，我招老头了，给我一棍儿。 你这是招他了。 行行，你也说不上来。 你这么大年纪了，他也那么大年纪，你叫他个老大哥不行吗？ 你没练过，你根本你说这个你要真能说上了，我是茄子。这人，我告诉你，这孩子你。 大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白拐棒棍儿。 哎呀呀！没有这个啊，这孩子坏心眼儿，这是。 从明天开始，这个水牌子就改名了。 那行了， 谢干孙改成大茄子。 不行，你们不能说嘛？ 你看看，我能说不上来吗？ 啊， 难得住我吗？ 啊，真说上来了。 你看看， 哼、啊，这简单的你说上来了。简单的你说上来了， 你再来一个我也会呀。 哎，还见你说 十个八个没问题呀。 你看这个真是这样啊。 那可不是吗？ 那你再听这个注意啊、 嗯、 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豆腐，你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来， 你这个人也没多大造化， 来 两块豆腐把你折成了这个模样了。你要是吃烤鸭子不把脑袋拌下来吗？ 说这没用啊，你就说绕口令。 这有嘛绕口令？ 哎，人家说绕口令。 你看看，你看， 嗯， 咱得分析一下。 嗯、 这是个嘛东西？ 冻豆腐。 炖冻豆腐。 对。 你要说炖炖豆腐，那就错了。必须说炖冻豆腐。 你别给讲行不行啊、哎、说 你得讲究字眼儿了、 啊、 必须说炖冻豆腐。哎， 往下说， 你听着、 嗯、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 嗯、 你来炖我炖冻豆腐、 哦、 说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别动我豆腐， 别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 对了，你动我豆腐懂吗？你、啊、 谁动豆腐？说。 对了， 嗯， 我得说清楚了。 你能说说、 啊？嘿，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 嗯。 说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我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会炖我会炖我会炖，我找你走吗你？我会炖，我找你走吗你？ 人就是说这绕口令，甭管会炖不会， 这不会炖。 哎，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 嗯， 你来炖我炖冻豆腐、 嗯。 说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我不会炖，我不会，你不会炖，我找你走吗你？ 说的还说不上来吧？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来炖我炖冻豆腐、 嗯。 说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我会，你不会炖，我不会炖。你看这俩笨蛋啊！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两块豆腐都弄不熟啊！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还不要求你说了，我呀， 你要求。我努努力，再说一回行吗？ 还在这说， 你别着急行吗？ 啊，再说。 哎，他们都想鼓掌了，你看。 这是。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 嗯， 你来炖我炖冻豆腐， 说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我不会炖，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别胡，你会炖，我咱熬着吃吧。 熬着吃。 行行，别说了，我也不，我不说了，不让你说了。 弄点香菜，掺点丸子。 我呀，说个简单的，你呀，说上了圆圆面，以后啊，就别说大话了啊。听这个。 你等会儿吧。还圆圆面子， 可不给你圆圆面吗？ 我小伙子哪这寒碜呢？我、 哎、不是寒碜，以后就别说大话了。 你说一个， 听这个，吃不豆不豆不豆皮儿，不吃不豆豆豆不豆皮儿。 来这个， 太着了，葡萄干儿。你这是葡萄干儿啊？ 改活了，改灯谜了是怎么着？这是啊？ 他吃葡萄他不吐皮儿啊？ 你等等，我让你猜灯谜了吗？这。啊，我让你猜灯谜了吗？ 这不是葡萄干吗？ 什么葡萄干啊？人这是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是猜葡萄干干嘛？你这是呢？ 这个有嘛的了？俺村的那个小孩都会说、 啊。那你说我听听。 听着。 嗯，这简单的嘛，可不。 听着。 嗯， 说吃平头不吐平平。 吃平头。 吃平头多嘛呢？ 啊，你说的吃平头啊？ 别着急 啊，说。 说吃皮条不吐皮条皮儿， 牙口真好，您这是啊，皮条都能嚼啊，啊 什么？ 葡萄。 对了，对了，嘿，说吃鼻涕不吐鼻涕。 我说你脏不脏啊？你这是啊？你脏不脏？你这孩子，啊？ 你听懂吗？ 难看不难看？让人听着你这个， 这鼻涕懂吗你？ 吃葡萄。 对了，对你别，你别着急呀、啊，你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包花生汁儿。 你别瞎改词儿行不行、啊？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花生汁儿吧。 你能再说一遍吗？ 这有什么呀？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有什么？说， 会了。 这么快？ 你这个窍门我找着了。 怎么？ 他是嘴皮子用劲儿，越用这个丹田气说，他越说不上来。 哦， 哎，你这个意思我也明白了。吃葡萄的时候，这个皮儿先别吹出去，在腮帮子里含着。 嗯，是。 吃下一个的时候呢，一个顶着一个走。喂、哎嗯， 这叫什么呢？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耶。 行，这说上来了、 哎、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行了， 你得会举一反三。 哎，我知道、 吃苹果不吐苹果皮，不吃苹果倒吐苹果皮。 哎，行了。 吃橘子不吐橘子皮，不吃橘子倒吐橘子皮。 哎，行了。 吃大衣柜不吐大衣柜的皮，不吃大衣柜的。 你们家都嚼大衣柜是吗？啊，这叫绕口令啊？这个 他说上来， 你说了，这不最简单的吗？这孩子就爱说大话， 说 就冲你的态度，我告诉你，哎，今儿我给你说个男的，哎，你信不信？ 你别说男的 啊， 你说个女的，我还没结婚呢。 行，拿我们当媒婆了是吗？ 啊， 谁给你介绍对象？绕口令给你说个男的。 灾难难不住我呀， 是吗？ 嗯， 听这个， 你说吧。 这回咱们拿四样东西说个绕口令。 哪四样东西？ 喇嘛、塔嘛、哑巴、喇叭。 喇嘛、塔嘛、哑巴、喇叭。 嗯， 说上来了。骂到嘴里了。 我。哎呀，我还没说呢，他说上来了。 喇嘛、塔嘛、哑巴、喇叭。 我这是给你介绍内容，拿这四样编个绕口令。 这还没说呢。 还没说呢。 你说呗。 说呀。 说。 这回你注意听啊，你不能说吗？说打南边来个喇嘛， 提了五斤塔嘛， 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了个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塔嘛，提了塔嘛喇嘛就急了，抡起了塔嘛，打了别喇叭哑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摘下了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提了塔嘛喇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别喇叭哑巴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蹲塔嘛，别喇叭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明儿见。 我汗都出来了。 明儿见，你跟我说。 哎，今儿不说我打死你，我告诉你。 刘和春和谢天顺先生表演的这段绕口令呢，咱们第一时段呀，开心茶馆节目呢，先请您欣赏到这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啊，回顾谢天顺先生的舞台风采。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山笑水笑人欢笑》，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吕继红、张也演唱。 心怀美丽怀巧，一层层花儿开满黄山坳。 白灵长，喜鹊叫，在不见黄沙遮日无飞鸟。 开心麻花2019贺岁舞台剧《窗前不止明月光》，11月20日至12月16日，海淀剧院爆笑开演，烧脑剧情反转连连，挑战喜剧限制级。关注开心麻花官方微信，可优惠购票。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装修没有白花的钱，每一分都不冤。 提花钱你就来精神。 我找全包院装修，比咱楼上省了40000。 哟呵，总算花在刀刃上一回。 看咱家这配置，进口项目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头等舱功能沙发，才999一平米， 也省了大把陪你挑建材、挑灯、挑窗帘的时间。 别空着，夸我。 4006068866，我该夸夸全包院吧？ 让你夸我。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院。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8-365-315。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我说啊，咱可是这四九城这么转悠，那还有完吗？ 装修那容易呢？ 跟你说，找全包员就齐活了。大牌建材、进口项目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包员，功能沙发、纳米净水也包员，多省心。 那才999一平米，便宜能有好货吗？ 老全家就跟那儿装的，倍儿棒。 400-606-8866是这个电话吗？要不下一站去全包员？ 哼，早去就没下一站了，油都加两箱了，真是的。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囊亭，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继续啊，通过相声作品来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谢天顺先生。我们还是来接着欣赏刚才上一时段啊还没有听完的那段由青年相声演员刘鹤春和谢天顺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绕口令。 我告诉你，我不给呛火，就是我发烧感冒，我不给你说这难说的，我告诉你，就是冲你我说的，来你说。 这怎么那么长呢？ 长啊，说吧。 那么长 啊，那就说。 换个别的吧。 哎呀呀，这汗都出来了，换别的了又。 对了，我不怕。 不怕？ 难不住我。 说。 你听着。 你。 打哪边来的？ 南边。 对了。南边我知道了。 什么呀？ 这个绕口令都是打南边来的。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也是打南边来的。我明白了，这个喇嘛是白胡子老头的儿子。 当初老先生就这么编的，你就说甭管这个。 没有联系吗？ 没有。说绕口令， 你听着。 哎， 说打那边来了个喇嘛，听说吧？ 啊，这清楚。 说打那边来了个喇嘛，真着吧？ 来，真着。 说打那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七八斤塔嘛。 他 说， 谁告诉你七八斤塔嘛了？ 应该呢。 5斤塔嘛， 够吃的吗？ 够吃不够吃也是5斤。 就非得是5斤 啊？就5斤塔嘛。 听着，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哑巴。 什么？啊？ 哑巴 能提了？ 哑巴让提了，这吗？ 对呀、 哑巴是打北边来的。 哎。 喂，你看， 听着，说打那边来了个喇嘛，书里提了五斤塔嘛， 这是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 嗯， 那来提了塔嘛，这喇嘛要拿塔嘛去换哑巴，哑巴的这个喇叭， 说 哑巴不乐意换啊，啊，为嘛呢？塔嘛不够五斤啊。哑巴看出来了， 等谁告诉你不够五斤呢？ 哑巴看出来了，他不够五斤啊，哑巴不乐意换啊，哑巴不乐意换，那个喇嘛还非得换，喇嘛这个性子可就太暴了，喇嘛抄起塔嘛就抄着别这个喇叭的那个哑那个喇叭就打理他了。哎，哑巴急了， 嗯， 哑巴就说了， 哎，这不，哎，等等，好，你们家那哑巴会说话是吗？ 对了，对了， 啊， 没说话， 哎， 哑巴那个意思要说还没说出来呢，那个意思我不换，你打我走嘛呢？ 啊， 你打我走嘛呢？是吧？你打我做嘛呢？说到哪里不忘了吗？ 从头来行吗？ 啊，你别搅和我呀！ 这还怨我了？ 站这里别 行行，我不愿意了。 您 从头说。 说打那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 嗯。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 啊， 那来提了塔嘛，这喇嘛要拿塔嘛去换哑巴，提这个喇叭。 啊，是。 哑巴不乐意换啊。 哎呀，他又讲上课了，他跑这 哑巴不乐意换了， 哎，讲吧， 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啊， 嗯， 哑巴看出来了， 嗯， 哑巴不乐意换，那个喇嘛非得换，喇嘛这个性子可就太暴了， 嗯， 喇嘛抄起这个塔嘛就抄这个别这个喇叭的这个打理他了， 哎， 哑巴急了， 嗯， 哑巴可没说呀， 好，哎，心里说没说出来， 我说那意思，我不换你打我走嘛呢？你打我走嘛呢？哑巴也不是好惹的， 嗯， 哑巴就抄起这个喇叭就 嚯， 打理他们喇嘛他喇嘛喇嘛就打哑巴了， 嗯， 噌，咚，就打起来了， 咚， 打，打起来了， 哎，啊，是打起说呀， 就打起来了， 打。这喇嘛还得炖塔嘛呢？ 对，你搅和嘛你， 哎， 又忘了吧？最后一遍，最后一遍，你别， 我不愿意，这不给你提个醒吗？ 你别说话，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嗯， 手里提了五斤塔嘛， 啊，是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 对， 哎，那来提了塔嘛，喇嘛不要拿塔嘛去换别着喇叭的这个，喇叭的哑巴。喇叭，哎嘿，这个喇嘛哑巴他不乐意换啊， 不乐意换， 对，他们不够不进啊， 嗯， 不够不进，这个喇嘛他非得换，喇嘛非这个哑巴不乐意换，这个性子可就太暴，就打起来，这个也你说也不知这个踢了他们喇嘛呢，他们打了别人喇叭的哑巴一他们还是别人喇叭哑巴那喇叭打了地他们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他们吃哑巴吃吗你？这不到不到不到皮儿不到不到到到不到皮儿。 好，好，好， 欣赏了谢天顺先生啊，为青年相声演员刘鹤春捧哏表演的这一段绕口令。我们下边呢，再来欣赏一段谢天顺先生啊，为天津另一位相声名家刘俊杰先生捧哏表演的一段歌颂天津的相声作品《话说天津卫》。 今天是荆门曲会的第一场， 哎，头一场演出， 来的呢都是我们天津的老观众， 哎，也有不少外地的观众， 哎，外地的我们的同行专家也都来了， 对，不假， 尤其我们天津的老观众， 嗯， 太内行了， 那一点不假 啊， 一点不假， 你刚才春爱大姐唱的最后一句， 嗯， 弦儿断了， 嗯，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在座的各位， 嗯， 全是知音， 嗯。这话还真对， 你看， 嗯， 我们天津啊，培养了很多的曲艺人才 哦， 这是观众培养起来的， 是 不仅曲艺啊，京剧也出了不少的青年演员。 哎，出了不少演员。 那这个京剧三团的康万生知道吗？ 铜锤花脸啊，唱得好， 嗓子多好。 哎，对对对， 不仅嗓子好， 嗯， 我发现康万生这名字起得也地道。 哦，这名字也好听。 你看康万生这三个字， 嗯， 尤其我们天津人一喊出来特别痛快。 是啊， 你看大老远看见他了， 嗯， 哎，康万生， 康万生 啊，小康，康老板，天津人说着这么上口， 你看倒是听着这么响亮。 一听你这名字啊， 哎， 我发现你不一定是我们天津人。 哎，谁说的？ 你叫 谢天顺。 好，你有给孩子起这名字？ 哎哎，不是，这名字怎么了？ 太难听了。 这还难听？ 尤其我们天津人一喊你，喊出来更难听了。 好听， 喊回试试 啊。 嗯， 哎， 谢天顺。铁孙，谁铁孙啊？哦，你铁孙啊？ 哎，这孩子，我怎么那么倒霉呢？ 就冲你这名字，天津人不交你这朋友。 为什么？ 有结婚大喜事没人请你。 怎么不能去？ 大伙儿能喝着酒整整痛快呢，你一进门满桥了。 嗯。 哦，李不成，李不成，谁来了？ 哎呦，大喜事儿啊，铁孙来了。 完了，兄弟。你这不胡给解释吗？ 瞧你们家这名字，你天顺，你哥哥天堵，你弟弟天乱，就你爸爸名字还好听点， 他叫 田纳子。 什么？你这拿我们家人开心呢？你这是啥？ 不是，我分析你们家这名字， 分析什么呀？你 发现你们家对天津的事儿，天津人说话的语音一点都不明白，保证不是我们天津人。 我还告诉你， 嗯， 我生在天津，长在天津， 是吗？ 天津事儿没我不知道的，我怎么不是天津人呢？ 干嘛你急了是吧？ 不是着急， 嗯， 你拿我们家人开心，我就不乐意听。 你看你在座的了吗？ 啊， 都是老天津味。 干嘛呀？ 论天津的事儿，最好别在这儿说大话。哎， 我跟在座的老几位也不比。 跟我比呢？ 跟你比呀。 啊， 问天津事儿，我要说不过你，说句天津味的话，那我就歪了。歪了懂吗？ 嗯， 这是天津土语，我说的对吗？老几位，懂这个了？ 就比这个。 嗯， 要比这我有的是啊。 是 啊，论天津事儿，我要比不过你，说句天津味的话，我算栽了。嗯，栽了，明白吗？这叫天津方言，是吗，老几位？ 哎呀哎呀，我说小小年纪说话，你可别闪了舌头。 那么大个子，少跟我来这套。 你这不没事找刺儿吗？ 你这是给自个儿填脑子。 跟我比，你没门。 跟我比，我不服。 不服，同志各位，咱娘娘娘娘， 当老几位，咱俩白活白活。 咱可不许胡走百里。 别胡不拉，那叫天津人呐。 谁说不上来，谁栽面。 谁没词儿，谁是愣子。 哎呀呀呀！我说。这句可有点不够板呢 啊！谁让你关键时刻掉链子？哎呀， 兄弟，你还真有啊！ 哥哥，甭打算找乐， 可跟我比你差远了。 跟我玩这，你算不上废子。 你哪儿事儿哪儿办去？ 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你趁早别在这儿宿面。 你给我找地方玩去。 哎呀，哎，这不行，这个啊， 能不行？ 这叫什么话？这个 天津话。各位老师傅，刚才我说那是天津话，对吗？ 对，这还对 的啊，这还没说全了。 这要说全了， 说全了，东南一指，你玩儿去。这玩儿不能说全了。 不是你 啊， 你可诚心气人啊！ 你看，说你们家名字不好听了，你们家老天津味了，你天津人，真天津人吗？ 多新鲜呐！ 当着各位朋友说说，你们家什么时候在天津？ 往远了还不跟你说， 说近呢？ 我爷爷在三条石学过徒， 嗯， 有年头吗？ 就这个 啊、 嗯！我姥姥北洋沙场纺过纱，比你们家年头早。 那天津卫三宗宝， 鼓、哎、楼炮台铃铛镐，谁不知道啊、哎？ 我爷爷在铃铛镐上摇过铃铛， 我爷爷在炮台上放过炮。 那我爷爷鼓楼上还敲过鼓呢。 鼓楼那面鼓当初是我爷爷给蒙的。 这 这不胡说八道吗？ 对了，许你爷爷玩铃铛，不许我爷爷蒙古啊！ 我让你的、嗯，你要说这个、嗯，那我可有的是。 我四爷爷挖过南运河， 我二大班修过北马路， 我三叔给渤海大楼砸过地基， 我老伯给劝业场磨过顶子， 我奶奶娘娘给我拴娃娃， 我姥姥尼姑当尼姑。啊？啊？那比比， 甭比了 啊！ 比出事儿来了。 怎么了？ 这你还不明白吗？啊、怎么你姥姥当尼姑、嗯？ 啊， 你姥姥当尼姑，各位朋友，咱问问他，你妈哪儿来的啊？你妈哪儿来的？ 那都是我姥姥还俗以后的事儿，你管得着吗？你管得也太宽了， 这不你自个儿比出来的吗？ 你也不算比了， 怎么比？你说吧。 今儿咱俩在这论论天津的事儿， 嗯， 看谁把谁问住了， 就这个 行吗？ 告诉你啊， 嗯， 当着老几位。凡是天津的事儿，你把我问住了，由今儿起我不算天津人， 是这话？ 就这个， 先说说， 嗯， 天津卫的食品三绝知道吗？ 就这个， 说， 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狗不理包子，对吗？狗不理包子吃过吗？你不吃这个，狗不理吗？ 我说单。说话别带刺儿行吗？ 不是你吃过没吃过？ 这么大人没吃过包子？ 啊、对，八两包子吃完了，一杯手，谁都不理了。这不一样吗？ 这我再问问你， 嗯， 说几档的事儿？ 是是， 外地没有， 嗯， 就咱们天津有的。 我外地没有，天津有。 哎， 你，嗯，你，外地没有，绝对没有，天津就这么一位，天顺，就他了， 没完了是吗？ 别着急行吗？ 啊， 你不算， 你知道不知道？ 外地没有，天津有。 说几档吧。 告诉你啊， 什么？ 中国的第一块手表生产在我们天津，外地没有，对吗？ 哎，这话还真对啊。 嗯， 头一块手表天津人做出来的。 中国的第一台电视机生产在我们天津，外地根本没有。 哎，华夏第一屏， 最高的电视塔立在我们天津。外地更没有， 亚洲第一， 这都对吗？ 我再问问你， 你啊， 你说天津人要过年， 你打住， 嗯， 这老观众都明白这个， 这 他这叫抬杠小能耐。我问问你啊，你老问呢、啊，问半个月他什么事儿都知道了。我问问你行吗？ 问我呀， 嗯， 只要是天津的事儿，有问必答。 我要把你问住了呢， 把我问住了， 嗯、 还不是跟你呛火？ 是是， 我不但不算天津人， 嗯、 明儿连户口都迁走，这怎么样？这个 这天津户口不容易， 你甭管， 我要把你问住了吗？ 嗯， 明儿早晨你把户口迁走。 对了， 各位朋友， 干嘛？ 各位老师，我拜托一下了。 干嘛干嘛？ 同着各位，我把他问住了，老几位鼓鼓掌。明儿早晨咱让他迁户口。 你甭费那劲 啊， 甭费那劲。 我开始问了。 问吧。 你刚才在后台戴那帽子是 圣西服的帽子。 你穿的鞋 德华新的鞋子。 早晨起来吃的早点 那叫煎饼果子。问吧，全是天津话，我说的对吗？老几位问你的， 我问问你啊， 哎、问吧，天津事儿啊， 问问你，哎、 随便问。 天津， 哎， 为什么叫天津？ 慢玩。 天津为什么叫天津？ 有问这个的吗？这个 打什么年月有的天津？ 啊？ 天津怎么又叫天津卫？甭来这，知道不知道？ 是不知道了，这个 老几位。 进来， 问住了。 哎， 明儿早晨迁户口。 哎，别， 咱把这过继。 嗨，哪儿啊？ 过继给沧州得了。 这我沧州干嘛去？ 在那儿天顺去干嘛去？ 哎，我跟您说 啊， 咱不知道，咱就服了， 服了 啊， 服了完了。那个天津人就这样好，一服了完了。 哎，别 服了完了， 别 啊！ 我不知道。你得知道啊。 废话，我不知道敢跟你抬这杠吗？ 那你说说天津是怎么来的？ 我说说你听听 啊。 说在想当初。 怎么还想当初啊？ 这都是老活，想当初就不是现在的事。 行，那您就赶紧说吧。 告诉你 啊， 想当初天津乃是退海之地。 哎，这个我问您呢、什么时候有的天津？ 金史上记载的直沽寨，那是天津最早的记载。 直沽寨在什么地方？ 就在现在的红桥区西青道一带。 为什么不叫直沽，叫天津呢？ 那是在600年前。 明太祖朱元璋。 哦，明朝。 哎，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朝，封他的四儿子朱棣为燕王，据守大都。 哦，就是现在的北京。 对，592年前，燕王和直惠帝争权，他要攻打南京。当时由直姑坐船到沧州，嫉妒沧州，知道吗？ 哎，听说过这事儿啊。 后来燕王终于取得了政权， 燕王成了天子。 就因为直姑曾是天子渡河之地，所以把直姑改名为天津。天乃天子，津就是渡口。 哦，天津是这么来的。 对了， 哎，怎么又叫天津卫？ 那是在585年前。 哦， 燕王扫北。燕王在天津驻兵16000多人， 是 建立天津城。 哦， 现在的东南西北马路就是天津城墙的旧址。天津城城高3丈5，周长9里地。为保卫天津的安全，特设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后来人们把天津就叫做天津卫了。 哦，这叫天津卫。 哎，告诉你啊，天津初为码头，建成商埠，日东船西驶，南车北驰，落脚居民来自五方杂处，年长日久，日久年长，形成本城本土、本土本城浓郁的风习。 哦， 方言土语自成一派，魏派语言生动活泊，别具风格。天津人说话直来直去， 对， 天津人办事落地砸科，天津人自尊自爱，天津人自强自信。天津人说天津卫，不和直姑人以罪。 哎，这是天津人的性格。 天津东临渤海，北镇燕山，北运河、南运河、永定河、子牙河、大清河五条大河汇成海河。 哦， 天津首都门户，渤海明珠，祖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基地。 对， 天津机场便利，车站豪华，马路畅通，桥梁美观。食品街、文化街、服装街、礼馆街，建筑新奇。和平路、南京路、大沽路、解放路，日新月异。北有冀北巡关，南有海门时代，饮酒赋诗，双城醉夜，华灯照夜，孤水流霞， 多漂亮。 您想水上游园， 哦， 这儿有龙潭浮翠。 呵， 您想见多识广， 嗯， 这儿有影塔悬云，欣赏独落晨光，别忘三盘木鱼，走完中环彩练，我请您故里寻踪。 那我寻谁呀？ 您跟我呀，跟我去看一看泥人张的彩作，刘凤鸣的庄客，风筝卫的风筝，杨柳青的年画，吴玉如的碑林，王佩兰的炭粉画像，华士奎的匾额。 哇， 哎，您瞧瞧大街，看看古迹，听听大戏，瞧瞧曲艺，这儿有刘宝全的大鼓，小蘑菇的相声，有杨梆子传说，杨三姐告状的评戏。 哦， 哎，您跟着我呀，到天津九河上下找着你那70多个姑，你看怎么样？ 哦，我这还有70多个姑 啊。70多个， 那都有什么姑呢？ 你呀， 啊， 你有3岔姑、4里姑、10子姑。 嗯啊， 大直姑、小直姑、丁子姑、 嚯， 赵李姑、邓善姑、黄伯姑、张子姑、邢家姑、黄七姑、郝家姑、齐家姑、黄家姑、贾家姑、丁家姑、高家姑、梁家姑， 嗯，这都4伯姑。 哎，大子姑、中心姑、后沟姑、城头姑、沟炉姑、窝落姑、街道姑、帮道姑、拖床姑、僵尸姑、石桥姑、贺子姑、灵妾姑、板街姑、烙里姑， 还有吗？ 大塔姑、小塔姑、大萝卜姑、小萝卜姑、大麦姑、桃园姑、草头姑、麦穗姑、莲花姑、青白姑、东淮姑、西滩姑、南建姑、北建姑、东河姑、南代姑、大北姑、东宁城姑， 还真不少。 东里子姑、西里子姑、南里子姑、北里子姑， 哦， 东大姑、西大姑、东塘姑、西塘姑、东尼姑、西尼姑、韩姑、道姑、床姑、旁姑、风姑、柳姑、电姑、东姑、西姑、唐姑、葛姑，外加咸水姑。 好，我这姑还真不少。 这都怨你奶奶。 怎么呢？ 她不计划生育。 嗨。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本周呢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啊，对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捧哏名家谢天顺先生的作品回顾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呢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同样啊也是在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吴兆南先生的作品回顾，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下边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美好向往》，恩山作词，周鹏作曲并演唱。 天气爽，金菊飘香，新时代号角吹响，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看今朝